华海北道、咸津北道、两江岛、南浦市和各市郡军民举行庆祝大会，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有地方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干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会上报告人和讲话人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博得全体军民的绝对支持和信赖，被推举为我国最高首脑，这是一个革命大喜事，对坚决完成在白头山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意义。他们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抱着把举世罕见的天降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推举为我国最高首脑的莫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奋起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向全世界彰显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威仪。